第十集啊。巫贤蝉第二天就回去拿宝贝了，至于怎么回去的，他没有身份证，作为一只猫自然是蹭车回去。我百无聊赖的去上课，晚上又回到这个小宾馆来。家里的封锁线已经解除了，张扬的家长来领走了儿子的尸体，表情麻木，想来是哭得已经累了，再加上警察判了个自杀，只好带着自家儿子走了。但我不想回去住那个小屋子里，矫情一点说，只有一点点巫贤蝉的气息了。但这宾馆里我们一起住了两天，还残留着许多别人闻不到的独属于巫贤蝉身上的檀香味儿。我原本不怕孤独的，但巫贤蝉走了以后，我就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孤独，真的好没意思呀。我在床上来回打滚啊，我肯定是疯了吧，好没意思，好想撸猫。我有一点点后悔了，我应该跟他一起回去的，现在没有毛茸茸睡在我身边，我都有点失眠了，只能去给孩子上课的时候撸一撸那天救了我的小猫咪。但那只小猫咪也太小了，撸一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从头撸到尾，但巫贤蝉不一样，从头撸到尾要很久很久。他去了很久，久到我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久到有一天晚上，我躲在卫生间里偷偷摸摸的抹眼泪，觉得我又一次被抛弃了。上次抛弃我的父母直到现在都没出现，这次又要被抛弃多久能有人来捡我呢？我又哭到打嗝，一打开卫生间的门，巫贤蝉站在门口，表情复杂地看着我。他显然刚回来，不知道怎么进来的，也不知道在门口听我哭了多久，表情有些无奈。 怎么哭了？老公两天没在家，怎么还哭上了？ 三点，你会不会叔叔啊？ 对不起对不起，是老公错了，回来晚了些，我去办了张你们的银行卡，把钱存在里面了，以后你花这张卡就行，卖东西耽误了一些时间，对不起，不哭了不哭了啊。 这里有多少钱啊？ 以后老婆自己去查好不好？明天放假吗？放假我们一起去看房子好不好？选个老婆喜欢的，然后我们就搬家。 好。 我擦了擦眼泪，用金钱的力量治愈了自己。巫贤蝉回来的挺是时候，明天正好是星期六，我跟学生家长请了假跟他去看房子。他买房子有点挑剔，带我先去看他说离我学校有点远的那套，是个新开发的小区，地理位置说实话有点偏，交通算是发达，主要里面环境好，绿化好，老人孩子少，都是一些年轻人。但离我的学校确实有点远，转地铁要2个小时，足足两趟地铁的首发站和终点站。我们后来又看了几套，他都不怎么满意，直到看到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区，他停下了脚步，像是在确认什么一样，然后扬起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来，指了指一个靠着马路的单元楼，他指着上面的13层， 就这个，老婆，就要那个。 我仰头去看，那玻璃上确实贴着卖楼，后面跟着一串电话号，现在这么卖楼的可少见，一般都是挂在中介，这在玻璃上贴电话号的，多少有点随缘的意思，毕竟现在谁还会没事抬头看看呢？我们打通了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个小女孩。 妈妈，有人来电话了。 您好。 您好，我看您的房子要卖，是吗？ 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您现在要来看房吗？我正好在房子这儿。 我们就在楼下，您家是1302还是1301啊？ 哦，1301。哎，我给您开下楼下的门哈。 我们按响了门铃，女人打开门， 我们坐上电梯上了楼。开门的女人跟她的声音一样温柔，有点肉乎乎的，有张小圆脸。 你好，请进。哎呀，我这正在收拾行李呢，有点乱，不要介意啊。 屋子里窗明几净，可以看出来主人在用心生活着。屋内的摆设都小巧又精致，可见是她一点点搜罗回来的。就连冰箱贴也是市面上不常见的款式跟图案。孩子的玩具打包了几个收纳箱，种在一边整整齐齐地放着。阳台上养着几盆花，桌上的陶瓷花瓶里插着几只百合。 嗯，很干净。这房子怎么卖？ 135。我们这小区啊，老了一点，但是楼层和采光什么的都很不错的。我吧，这也是着急出国用钱，所以就，咱就不讲价了哈。 哦。啊，要这个吗？ 我转过头去看吴贤臣，他却一直盯着躲在屋子里的，只露出半边脸的小女孩。 就这个吧。手续好走吗？ 察觉到我在看他，乌贤禅转过头来点点头。女人似乎也被我们的爽快惊呆了。 啊，好好走好走。哎呦，那我带这位先生去办手续啊。那个，您帮我看一下孩子行吗？ 好。 乌贤禅爽快地答应了。我则跟这个女人去银行取钱，再去登记中心登记。房产证要7天之后再来拿，只需要我本人来拿就行。回去的路上，女人把家门钥匙给我，到了门口让我开门。 来，新主人来开门啊，你们记得换个锁啊。 我打开了房门，好像打开了新生。站在房间里，我仍觉得有些不真实。我这就有自己的家了，可以养花做饭，甚至还有人啊，不，有猫陪，这是什么神仙日子呀？女人看着快递员把她的行李搬走，叫过女儿跟我们道别。 那我们就走了哈，来，星星说再见。 嗯，猫猫再见。 小姑娘4-5岁的样子，十分有礼貌跟我们挥手，还跟乌贤禅抱了一下。 再见，要快快乐乐的长大哟。 那女人却变了脸色，好像十分忌讳长大这两个字。突然冷着脸带着孩子走了。 老婆，我们睡这个大屋子好不好？ 乌贤臣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转了转，家具什么的都还在，但我们需要买自己的床上用品，需要填满空荡荡的冰箱。我去主卧看了看，采光确实充足。 好啊，我们去买新的床垫和被子还有枕头吧，再买个懒人沙发，明天回去搬我的东西，今天就住在这儿好不好？ 好。 乌贤禅懒懒地答应了，变成猫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巡视地盘。新房子，新房子，现在的我高兴地想在屋里打两个滚，但我忍住了，我是个成熟稳重的大人了。他却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往地上一躺，露出柔软的肚皮来，还用爪子拍了拍。 哎，老公抱抱。 我扑到他怀里，他抱着我在坚硬的地板上滚了两圈，把我拢在他的怀里，晃着尾巴抱着我晒太阳。老公，你真好。 那今天晚上可以那个吗？ 不行，最多用腿。